终不会厌。爱你太快乐，陪伴星光中相拥也光年，手挽手的看见，问星可否再见，沉睡半天，伤痛未可预算，无声碎片游轮我身都不介意。爱你太快乐，还越到天边海角去摘星，一起建筑一个家，就算风雨打不碎再害怕。 我的身子。 狮子又多出了一半，没你的城市空空荡荡，不过要孤单回到了孤单，却还来不及马上习惯。突然间心中痛了起来，是天气就要变坏，全都和你无关，说寂寞还无赖，什么你情我爱又不是小孩，和背叛也无关，谁受伤又怎样，路是走了一半，向前迈不过是意外，不过是晚餐做的不好看，在你的梦里流连忘返，不过分不清现实虚幻，就和爱上你那天一样，突然间心冲动了起来，我是天气就要变坏，全都和你无关，说寂寞太无赖，什么荒唐才算精彩，全都和你无关，说寂寞太无赖，什么你情我爱又不是小孩，背叛也无关，谁受伤又怎样，不是走了一半，向前并不 伤透脑筋。

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